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的主题是源头。现代社会就像杀戮战场，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去夺取别人的能量，想控制他人，用权力驾临于他人之上，获得别人的关注、认可、喜爱，或是证明自己是对的、好的、高人一等的、不一而足。这是因为我们与自己能量的源头没有连结，也失去了能量的来源，所以我们不停地向外求取来获得能量。更糟糕的是，我们会和亲近的人争夺能量，造成彼此的不快。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重新连接自己生命能量源头的秘密，就不需要再用这种手段去争夺能量了，而是转向自己的内在源头去获得能量。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音乐是由东北印度曼尼普尔邦的音乐家 Bikram 所创作的东北印度风 Northeast Wind， 透过音乐带领大家走入这神话与奇幻交汇的美丽边境，享受心灵源头最自然沁人的芬芳。 大家好，我是曼璇。今天的音乐主题源头，曼璇将为大家介绍的音乐是由音乐家 Bikram 所创作的东北印度风。今天乐风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位音乐家来自于东北印度曼尼普尔邦的皇室家族后裔。 Bikram 十二岁就赢得了许多奖项，被誉为神童，出版超过了四十张国际知名唱片的他，以如天籁般的嗓音与无可比拟的传统乐器音色闻名于世，独树一格。大家听音乐时，是不是有听到一个很像牛铃的响声？这个声音很快让人联想到一幅自然乡野的景象，宽阔视野，空气新鲜，远方高山伫立，宁静的湖水依偎前方，农田里的稻子正被风吹动飘扬。曼尼普尔邦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被喜马拉雅山山路环抱的曼尼普尔，由于自然环境具多样性，所以当地人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温和的气候有利于农业发展，充沛的雨水让这地方更显得绿意盎然。这样的生活让曼尼普尔人创造出丰富的文化，过着优雅的灵性生活，正是人们梦中的香格里拉。纯净美景与幸福的地方产生了独树一格的音乐，所以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特别的国度。曼尼普尔邦1972年后由原本独立一方的小王国成为印度东北部的一邦，已有2000年的文化历史，素有艺术与美的宝库之称，也被称为宝石之地。直到20世纪末为止，这里都不曾对外开放，因此曼尼普尔人民的文化与传统一直维持着一种美丽而稀有的古老传统，充满着灵性。据说曼尼普尔在血缘和文化上和中国有很大的渊源，是隋唐的彝族，他们崇拜龙，习练武术，喜欢中国文化，长相也和中国人无异。在曼尼普尔，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喜欢跳各种舞蹈，所有舞蹈都和曼尼普尔错综复杂的古代历史有关。像在当地被归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曼尼普里舞蹈，是印度四大古典舞发源地之一。灿烂夺目的圆柱状长裙，上方罩着弧状造型，再加上头上罩上透明面纱，缤纷的色彩，独特造型，令人过目难忘。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他们的音乐。曼尼普尔人的音乐很独特，在这里音乐与其他表演艺术是教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他们音乐融合了东西方的特色，有印度与东亚色彩，或许曾受到英国殖民影响，也有类似西方歌剧唱腔技巧的样貌，这些形成一种特殊优美的灵性风格。他们自己非常喜爱传统音乐，像竹笛这样传统乐器在这里是很受大家欢迎，大家都很爱听。独特的曲风在这首东北印度风里就可以感受到。音乐家 Bikram 采用了喜马拉雅山民谣中的五声音阶来创作，听起来是不是很近似中国五声音阶的音乐呢？在这首东北印度风音乐里， Bikram 描绘了东北印度这神话与奇幻交汇的地方。擅长传统乐器的 Bikram 以当地独特的呼吸技巧来吹奏曼尼普尔竹笛，宛如天音回响天际，呈现出一种神话般奇幻的欢舞气息。生活在这里的曼尼普尔邦人每天早晨总是以赞颂神为开始，寺院的钟声还有皮纳 一种古老的曼尼普尔弓形乐器的乐音，牛车声，还有竹子的滚动声，尼泊尔手鼓和各种敲击乐，吉他声，人声，交织出在喜马拉雅山下与神共舞的快乐生活乐音，在单纯的喜悦中洋溢着灵性的智慧。今天的音乐主题源头，曼璇介绍这首别有风味的曲子。大家此刻融入这片好山好水的音乐后，心灵一定接收到了自然山野从外而内的洗礼滋养，内在升起了无比喜乐欢庆的感觉。最后，让我们将这愉快的觉受停在我们身体心轮的地方，感受整个心轮提振后跳动的感觉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觉得心情变得更愉快、更轻盈呢？这感觉穿越了乌云，让我们和内在源头连结一起，整个振奋能量无比的新鲜、纯净。是的，生命源头和我们生活环境以及身体细胞间紧密相依。当我们受惠于大自然无私的恩典，净化提升我们的意识，连接我们的源头之后，身为人类的我们更有重任，要好好守护好这片宝贵的心灵田地，守护好我们独一无二的地球。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喜欢今天幸福恬静的音乐，相信每次你反复聆听后，能一次次更深入与内在丰盛家园连结一起。蜂巢音乐在这里共同陪伴你，最后祝福你。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